说自己把购物中心搬来教室，你看来这些人完全都不做回来。不过没关系，购物的继续购物，好，不用回来走，不用回走，继续购物。我们教室是可以购物、可以睡觉、可以吃便当、可以听音乐的啊。 听音乐太过分了吧？ 就是你 这样听可以，这样听可以，不要放出来。 所以就是，反正接下来讲的事情，说不定你也不在乎啊，没关系，你们继续购物。啊，我没有要同学要乖哦啊，这个基本上你们继续购物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今天购物中心离我很远，也不会打扰到我啊，你们尽情购物啊，没关系。这是我们这个身为台湾导游应尽的义务，对不对？就是自助性行销，要带购物中心，然后拿回扣，回扣在哪里？还没看到。那我就说这个，上堂课讲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这种纠聊啊，其实日积月累效果很好。不过我还是要说。即使我说这样子对整个妇女病的状态或者是这个带脉的状态都很有改善啊，就如果你是那种刚好就是带脉特别松的，就是环腰一圈这个地方肉特别比较肥的，那这个做法上面对减肥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可是呢，我还是要说我们自己班上同学啊助教的经验，就是这个妇女的病还是很多很多是绝婴的问题。就像刚刚回到刚刚某位同学提到的，哎呀，这个肚子绞痛到就是都头上出油汗这种程度的话，那很可能还是要回到绝婴病的大乌头尖之类的方，把那个纠结的那个风气把它逼出去啊。那当然大乌头尖要现在先教吗？其实先教后教也是要教啊。那我们就，但是这是绝婴杂病啊，不是治感冒。那同学看一下课本啊，这个《桂林本伤寒论》的绝婴篇的，应该是第几篇第几个啊？十一卷的113啊，这个。他说这个时候啊，前面的脉啊，他说这个人呢，这个肚子剧烈绞痛的人，因为肚子剧烈绞痛，还有那个一面绞痛一面，就是我现在要说几个辩证的层级，同学听一下啊。哎，对了，说到辩证层级，我先跳回一个事情，差一个小题再回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介绍说治头昏的方子，对不对？我忽然想到说常见的还有两路，我忘了讲。就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头昏，如果这个人头昏了，你还要问他一件事，就是你头昏之前有没有先生气？就是如果这个人是气到头昏的话，那这个是痰气上冲啊。痰气上冲的，气到头昏的是，这本课本里面的妇人篇的半夏厚朴汤，这个半夏厚朴汤是里面的药物啊，像半夏是祛痰的，厚朴是把气打宽的，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紫苏叶啊，茯苓是渗水的，把痰去掉，紫苏叶是把浮上来的气降下来的，这些药物总加在一起，就能够把冲上来塞住的东西降下去。那这个半夏厚朴汤原来的主治，我这样子顺便讲一讲，等于顺便教一条伤寒论，这样懂吗？就是在妇人篇，也就是这古时候女人很可怜啊，就是忍气吞声久了，很多气都冲下来就憋下去，这个动作做久了以后，这个冲上来的东西就塞在喉咙了，所以他的那个主症叫做喉咙好像梗了一坨烧肉，就是你喉咙就算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又有好像正在吞咽什么东西的感觉啊。这个伤寒杂病论原来的主治是咽中，好，咽中如有烧肉啊，古时候烧肉写的好奇怪的字啊，但是基本上就是烧肉，那不是烧肉也无所谓啦，吞口香糖也一样啊，就是好像喉咙就是一直觉得有个东西在那里， 这个半夏护国汤，就是当然你是气道上冲的，这是以病机而论，需要把冲上来的痰气降下来。所以呢，这个汤啊、哦，我这边每其实我们的中医学就是每一个萝卜坑都跟别的萝卜坑有关系，都需要做有一个动作叫做校正的动作，就是要比较它跟别的东西的主症，这样你会知道这个萝卜是这个坑，那个萝卜是这个坑。所以这个半夏厚朴汤呢，气到头昏就要跟其他头昏方校正，对不对？就这是身体里面液体啊、痰啊挤上来了，所以塞到你昏了，所以用这个把痰降下来的药，对不对？这个是以头昏这个框架来谈它。那如果用《伤寒论》原来妇人篇的框架来谈它的话，那这种病状常常发生在什么状况呢？就是发生在你知道，有时候一个老先生在家里面啊、哦，他这个家里面儿女也各忙各的不理他，然后家里面有很多事情他看的是不很顺眼的，可是他又觉得要讲嘛，讲了也是遭人厌，我已经是老人家惹人嫌了，我再讲人家更讨厌我，然后就吞回去，就算了，就是啊算了，那种心里面有这样的动作，相当徘徊。那徘徊久了之后，这个老先生就会出现一个声音了。常常这样的，有没有听过？家家有，对不对？这就是烟中如有自鸾，半夏厚朴汤这么来的。但是古时候是女人可怜，所以女人什么事情想、啊、算了，这样的忍着忍着就变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以情志病的角度在讲这件事情，像他原来的主治。那另外呢？如果另外一个框架是中风的框架，就是说啊，像是我们最标准的中风，就是所谓的脑溢血那个啊，那个在《伤寒论》的框架里面都是基本盘，是叫做麻黄症。什么叫麻黄症呢？就是这种中风啊，因为在麻黄汤的故事情节里面有说，人如果有寒气钻进血脉。这个血脉啊，为了想要把寒气挤出去，会代偿性的用力，所以往往得了麻黄汤症的人会流鼻血，或者是得了麻黄汤症的人啊，你用力把他鼻子的血管戳开，让他流鼻血，那他也会好。也就是血中有寒气的时候，人会代偿性的想要从鼻子挤出血来。可是鼻窦这一带的机制跟头脑里面连得很近。所以人受了寒气以后，那个身体里面想要把血挤出来的，如果他刚好他的鼻子的黏膜就是皮间肉厚挤不出来的，一挤之下就头脑里面爆掉。所以呢，中风这个事情多半发生在冬天，对不对？越冷他越中风，跟梅花一样的。对不起，不好笑。这是越冷越开花，我们都是台湾国歌啊，你们大陆人不知道笑点。所以中风之所以发生在冬天，是因为它是一个受寒之后的代偿机制，脑溢血的机制。所以中风治疗中风的标准的经方叫做大小续命汤。这个汤我们不会教到，但教到麻黄汤的时候会提一下。那这个续命汤就是要用麻黄这类的药把血管里面的寒气逼出来。那他那个中风的那个出血点就会停止出血，那已经出的血呢，脑组织就会很快的自己吸收掉，就没事了。因为最怕的是持续出血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所以正常的中风比较多的是受寒的中风，但是在受寒的中风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就是那个我小时候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那个电视连续剧场上有的剧情，就是有一个老爸爸，你这个不孝子，豁然而起开始抖动，然后倒下去，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中风。那你就要说这个是气上来的，所谓的痰气上冲的中风。那治疗这一种形态的故事情节的中风呢，就要用半夏厚朴汤这类汤，先降痰气，它的那个中风的那个结构才会松下来。哦，所以这是。所以张仲景医学就是都要问他的故事情节，就是故事情节你问得清楚的话，就会很好开药。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上前天礼拜一的课讲到那个高血压的人头昏，我提到的那个交付散症，那个人的感觉是咚咚咚咚有东西往后脑勺往上塞， 那才是用交互散。但是有的高血压的人哈、哦，他就是晕眩，就是高血压的天旋地转，有吧？那种血压高，觉得好像东西塞上了那个天旋地转啊、哦，那用的方子就是高血压的晕眩啊、哦。用的方子，比如说好了，代表性的是民国初年张锡纯的正肝息风汤。不然的话，还有一个路数，就是邵阳有一个通用方，不是张仲景的，是孙思邈常用的。孙思邈书里面比较看得到，叫做温胆汤。就是温胆汤是一个邵阳通方，温胆汤里面加那个能够把气降下来的药，加上龙骨跟牡蛎。这样子的话，但是这个晕眩你必须要确定它的脉是脉啊，微沉而带弦滑的。应该说这个东西是关系到这个脉的校正的点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是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这个人是高血压的患者，你如果把到他的脉是很浮大或者是很沉而细的，那这个高血压都很可能是少阴病的水毒高血压。很浮大或者很沉细的都可能是少阴病的水代谢不掉造成的高血压，那个是以真武汤为主。可是有一些人的高血压你把到的脉是偏弦偏滑的，那他这个高血压就有可能真的是所谓的中医的古书里面讲的什么肝风上逆啊什么什么的高血压。那所以而这个脉带弦滑这件事情呢，也同时是其实我们台湾同学根本不用讲这个事情，因为你们还不会用附子，所以不会滥用附子。但是就是说也同时是用附子的禁忌，就是如果你想要觉得这个人体质寒啊阳虚啊，想用附子这味药帮他驱寒帮他补阳的时候，脉带弦滑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附子，因为他可能有别的理由在那里。那我们呢从一开始的课讲了好几路晕眩的治法，对不对？这边又补两条，我就说如果再想想还可以再补几条。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回头去看啊、哦、比如说如果你要说那个《黄帝内经》讲到晕眩，《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诸风吊眩，皆属于肝”，就是好像头昏都是肝的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就不得不说，就是《黄帝内经》的这种话就是很糟糕的话，因为不是都属于肝啊。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路，我们这个晕眩有那么多路，它事实上就不是从肝治嘛，所以就变成说，我对于所谓的经典的感觉就是它是临床上颠扑不破的，那就算它是对的理论。那如果它临床上是颠扑可破的，就是有很多例外的情况，那句话就当它是伪科学就好了，就可以不予讨论，就是假议题。所以我个人对于读这个中医书的经典啊，我个人的读书方法就是不管他说什么，你都要先看临床上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有就认他，如果没有的话，那句话就先忘掉，这样子比较能够过滤情报。因为到底所谓的《黄帝内经》是中国从不知道多久以前有一些医学的看法流传下来，可能之前是口口相传的，然后呢，到了汉代的时候，有人把它收集起来，所以《黄帝内经》是一个口口相传可能9000年之久的这些口传资料的一个收集，它的资料库。那这样的一个资料库，它的内容的可信度有多高，很难说，对不对？总可能有人记错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就好比说如果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的信徒，可能会要求自己好像有义务要相信这个地球是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创造的，就是说 那就是因为那是圣经写的嘛，就对圣经要尊重。那同样的，同样的一个所谓的中医控，也会理所当然觉得对圣经要尊重。但是圣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前代文明的残根剩菜剩下来的东西构成的经，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要稍微经过一点筛选，就是真的很多资料是已经收掉的资料，就是不要在那边喝馊水啊。大概是我是觉得张仲景的书比较可爱的地方是他临床上可检证到的部分是非常的够。请说。不适合，通常都不适合。这个可以解读为说，少阳体质的人适合吃胆固醇。这样子说哈，脉带弦滑不适合用附子的理由，不只是少阳，脉带弦滑有的时候是有里热，有里热脉会滑。那已经有里热了，还用附子加热，不是很奇怪，对不对？那不然的话，脉带弦滑也可能有痰饮，因为不是弦加滑，是弦或滑就可以，是 or。那弦的脉有的时候是少阳脉，有的时候是痰饮的脉。那有痰饮的时候，分消那个痰饮也是在破阴而扶阳。但是分消痰饮的药就不是附子那一路的，就是如果你有痰在这个地方塞在这里那里，你附子加热加热加热烧到这个人都挫骨扬灰了，那个痰还是在那里，就是附子没有对到痰，这样子可以理解那个逻辑吗？那另外就是脉带弦滑的人有的时候是自律神经紧张。那么自律神经紧张就是一个人如果是交感神经紧张的，他的脉会有那种神经质的弦脉，那这个人说不定因为交感神经紧张的时候，人啊血管比较容易窄缩，窄缩以后也会容易手脚冰冷。其实同学你都知道，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事情，你急得不得了怕得不得了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头很热，全身手脚都是冷的，对不对？那种感觉。所以这样的紧张造成的手脚冰冷，你用附子可不可以撬开它，打开副交感神经呢？其实也可以，可是不是很好。我只能说，如果你直接要调理自律神经，那就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或者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些方都非常容易脉带弦滑。你自律神经这一块先平定了，而且你确定这个人真的活着是比较轻松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心情上是稳定了，然后还手脚冰冷或怎么样，那个时候才适合用附子。那这个就是这个简单的讲一讲哦，我想对一些初学同学可能会有点难受，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教怎么用附子的，就在讲用附子的禁忌了。可是其实我刚刚非常精简的这个版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初学者今天听一听以后日后做笔记还是要奉为圭臬的。因为大陆这边的中医有一些所谓的，在大陆去全世界中医最近都有所谓的火神派泛滥倾向，有听过这种话吗？就什么事情都是因为你阳虚，你能量不够，所以要补能量。可是问题是，比如说有痰饮的人，你补再多阳也没有用；或者这个人是厥阴病，阴阳分裂的，你补阳也没有用，对不对？那个都没有打到，只有正牌的少阴的阳虚的那种情况才可以补阳，其他不是这个萝卜的萝卜坑都不可以乱把这个用附子补阳那个萝卜乱给它捅进去，都不可以。就是这个部分是非常要处理精确的。然后还有一个不可以用附子的情况，就是我们好像闲聊来闲聊去，有闲聊到一个猪肤汤，同学有一点印象吗？就是少阴滋阴之法，对不对？这个人还在阴虚，就是肾水根本不够的时候，一个空锅子你能够点火去烧吗？一烧锅子就破掉了，必须有水给它煮才行。所以一定要肾水足，心阴够。肾水足不足，那个症状是讲义上的猪肤汤症。那么心阴够不够的标准是讲义上的猪鸟汤症，就是这几个大滋阴方的汤的那个症都处理的平平的才可以用附子，不然一烧就烧坏。所以这是用附子的规范。而这个规范呢，我是觉得这个规范，我这样说好了，换个角度来说这件事，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用父子用得很重的人，就是我要用父子的时候常常半斤一斤的这样开，不要到一斤嘛，很少开到一斤，但是开到半斤是常有。哦，各位大陆朋友，我们台湾人一斤是600克，大陆人的一斤是500克啊。那这个可是呢，当我用这么重的父子的时候啊，我看到对岸的所谓火神派的用法，我其实会感觉到同样是用父子，我们出手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好像是什么武侠小说里面啊，就是天龙八部说有一个叫做鸠摩智的这个吐蕃国的国师啊，去假冒少林七十二绝技，然后那个练过逍遥派神功的那个虚竹和尚在旁边看着，就看到那个鸠摩智的少林七十二绝技都是用小无相功捏造出来的。就是我就说其实我们开药是有那个手法跟路数的感觉的。像我看到大陆的人重用父子，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叫做遵循四川火神派，因为四川火神派的火神老祖这个火神老师郑清安郑火神是有讲说你吃这个阳药吃到上火赶快吃猪鸟汤去救一下，是有讲到这件事情的。但是后来那些泛滥的火神派就会认为说阳虚就要用附子，然后就乱用乱用一直乱用，然后把人家烧坏掉。那我看到那些人的理论跟开药的手法跟我自己用附子的手感，那我就会很清楚的意识到我们是不同派的。那我这一派是所谓的岭南派，就是广东中医那一派。那广东中医的话，就是当年的什么清末的四大金刚到民国初年的那个香港谭树渠那一派。那这个广东派的用父子的话，就是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界限，就是这个脉带玄华不可以用父子，但是的确是少阴阳虚的时候开得非常的凶，牛药一样的开，一开就是现在剂量的半斤给他开下去，很凶。当然呢，也可能是因为啊，当年广东岭南四大金刚的那个最有名的那个陈伯潭的关系，那个陈伯潭这个人哈、啊，就是他读《伤寒论》跟《金匮要略》这个书也是读的像鬼一样。读到死去活来，所以他写的书名叫做读过伤寒论，那个读过真的是用力的给他嚼到都完全粉碎的那种程度的读过，那是很夸张的伤寒宅，就是阿宅，就是。但是呢，陈伯潭呢，虽然他嚼伤寒论嚼到这个地步，他的名声是岭南四大金刚之首，可是呢，他有一件事他是漏掉的，就是他不知道剂量的换算。伤寒论写一两的他就开一两，伤寒论写八两了他就开现在的八两，因为伤寒论的那个两其实比现在的单位要小的。那后来继承四大金刚的医术的那个谭树渠呢，他是陈伯潭家的儿子的同学，动不动啊就是看到陈伯伯家开出来的药车载斗量，非常大包。所以呢，陈伯潭当年呢就是外号叫陈大济，但是广东人讲啊，呆仔啦，就是呆仔系咩意思啊？ 呆仔， 就是 呆仔 就 系好犀，哇，好犀利，好呆仔。 不是，就是好事情大条是大忌，这个词就是陈伯潭创出来的，因为开的药实在太大包，看起来很可怕。但是谭树渠他等于是看他的这个陈伯伯这样开药，看得都好习惯了，所以之后就是岭南派。下一个时代的岭南派用附子就用得很爽快，它半斤就这样开，但是重要的是炮制也好，用姜汁炮制，好让它去掉那个毒素。所以大剂量附子可以开，但是反过来说，不可以用附子的这些种种状况都要很清楚。那我会觉得像，我看到大陆的那些民间搞附子喜欢开得很大的那种的医生哈、哦，我都会觉得有的时候是。明明是自律神经紧张型的阳虚，他开了附子，而这个地方是非常容易技术犯规的，因为我遇到自律神经阳虚型的人也是会开附子，有时候也会开，但是那个稍微一偏就会走上不归路那种感觉。那或者是还在少阴阴虚的，就是猪皮啊鸡蛋黄啊都没有吃够的，一开附子那人身体就烧的裂开了。那不然的话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像厥阴病的当少阴病医，这个是最讨厌的。就是因为我礼拜二晚上有讲过，就是因为人的那个阳啊浮上来，阴掉下去，阴阳分裂的厥阴病，现在大陆的所谓的本门火神派，本门火神派，炉火神的那个本门火神派，跟上海温病派，都是用炉火神，就是比如说本门火神派是用少阴之法治厥阴，就是阳浮上来是阳虚的，所以我把你阳补够了，再把阳引导下去，回到阴里面，这个是本门火神派的做法。那上海温病派是说，人应该是要把，因为中国人的温病理论的基础点叫做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就是本来应该收藏的叫做精的这个能量不收藏，浮上来了，乱烧你自己，叫做温病。所以上海温病派是如何把这个浮越的阳气这样收收收，轻轻轻这样子引导下来。那这个等于是本门火神派是用少阴之法治厥阴，上海温病派是用温病之法治厥阴，但是实际上都是厥阴病，就是阴掉在下面，阳浮在上面。那这个时候你要狂补阳也是有可以的点，因为我看本门火神派的做法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本门火神派的做法它一定会有药把这个阳药什么，比如说用菖蒲这种药把那个阳药这样子压下去，或者用杀人把它引导下去。杀人不是性初学者不要以为是杀人如麻的杀人啊，有一个种子药叫做杀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把这个阳气引导回去。但是我会觉得我们今天我这个教室的话，如果大家是初学者的话，我觉得初学者就依循基本教义派吧，就是好好把就是这个课三四个小时无论如何要把厥阴病给你教完的，基本教义派把厥阴学好，这样子的话，哎，讲保守一点是基本教义派，讲狂妄一点叫做这才是名门正宗的风范啊，对不对？因为张仲景就是这样开的嘛，我们何不就像张仲景一样开呢？对不对？就是先把能够古人能用好用的部分先学齐了，再来想创意吧，对不对？因为张仲景的厥阴篇确确实实就是那些症状在那里，那些药物也是确确实实的好用，有那些确确实实好用的东西可以用的时候，你又何必去另创新招呢？我个人是这么以为的。那现在回到厥阴篇的大乌头间，他的这个11-113条啊，他说这个人呢脉又弦又紧。好，各位同学左右护把，这个人脉又弦又紧，这个厥阴病的脉弦紧，就是尤其是有同学好像刚刚有说自己的话曾经肚子绞痛到好厉害过，有没有这样的有这样经验的人，那你旁边的同学左右前后帮你拔一下，你的脉有没有又弦又紧啊？好好，那不现在不弦不紧也很好，但是拔拔看，你自己拔拔看告诉我好不好，有没有比较细条弦紧的勒一层一条然后硬硬的，有没有人有？没有没关系啊，有没有？好啊，同学，其实这个脉象只是让你们顺便练练手感而已，把不到不要紧的啊。但是有没有同学把到？没有啊，就是脉象上还是要确认一下的，就是有弦紧脉比较代表他可能那个寒气真的是把这个人勒住的，那就是厥阴脉本来就是偏弦而偏沉而硬邦邦的啊，那这个或者是几乎把不到也是厥阴。那这个同学这里面有很多我就教你们读一下本文啊，这个比如说弦则胃气不行，什么紧则不欲食，对不对？凡是看不懂是怎么回事都不要理他，就张仲景说胃气不行，我管你什么气不行，反正看不到摸不着，不要管它，就是你只管你看得到的症状。 比如说不欲食，就是吃不下饭。好，这个人吃不下饭，不喜欢吃饭。然后呢，邪正相搏，邪气跟正气打成一团，就叫做寒散。这个邪气什么，正气什么，不要管它，凡是搞不清楚的，就是这种理论性都不要管它。你只要管寒散是什么呢？绕其而痛，手足厥冷。那这个啊，对了，其实那个出白汗那个好像是宋本，还另外一个人才写是吧？我记错条了，反正差不多条。 一三。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特别讲头上出油汗，应该是别的哪里讲，还是宋本跟桂林本不一样。不过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人呐、啊，肚子绞痛，痛到你死去活来，临床就这个症状，小腹绞痛到死去活来。那这个地方我刚不是讲什么汤都要校正吗？就肚子绞痛有好多症的啊、哦。那寒散是一路，然后呢，其实一般的肚子绞痛，我们之前第一堂课提到治胆结石的时候，第一个我写芍药甘草治绞痛，对不对？就是张仲景的方里面，凡是哪个地方有管状的东西绞紧的，都是芍药甘草结构，有芍药有甘草，就会让它松开来。就芍药甘草就让它松开来了，啊，主要是芍药让它松开来。然后呢，另外治这个肚子绞痛，我认为我们班上旧同学临床使用率最高的方是小建中汤，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就先用小建中。为什么呢？因为小建中你就算吃错了也完全没事。因为昨天有同学问我中药的食安问题，因为我讲说吃错药会出人命，对不对？同学觉得你真的每一个方，同学提到说你真的每一个方都会提醒吃错药怎么出人命吗？万一你都不提醒了，我回家死人怎么办？我觉得这是超有道理的，对不对？就是的确是会这样子哦，就算我提醒了你忘了也是会出人命啊，对不对？所以但是小建中汤的好处就是好像怎么吃都不太会有问题，就是温和的补药，但是它治这个什么肚子绞痛又是特别的有效，所以不妨一试。就是说单纯型的，就比如说这一次的月经来的时候，哎，有一点比较痛，那吃个小建中汤就算没有打准，多半也会舒服一点。那颖颖，你觉得小建中，那他那个，那张仲景写的那个当归芍药散，你觉得好不好用？ 如果比小建中汤的痛感更痛，那就当归芍药散好用。 好吧， 可是同用最好。 哦，小建，如果是月经痛的话，小建中加当归芍药散。 这是求好不求实验，就是怎么样快怎么样好。 当归芍药散，这个是妇人篇的、嗯，这东西都照拿的，就照生源药局什么就做给我就好了。小建中买科学中药就好了。那每科学中药其实浓缩只有四倍，所以呢，完整的一体小建中，你要吃科中的话，就吃二十几克吧，对不对？就是因为一包小建中全铁的药，不是拿起来也有八十几克吗？那，你懂我意思？但是你如果，那但是你如果平均来讲的话，一次吃到5到8克会蛮有效的。嗯，啊，5到8克，用科学中药来说的话，那。你知道吗？很多人啊、哦，都会拿着科中来问我那罐子里面写，他们写说每日剂量1.5克，或者每日剂量3克，啊、哦，那你就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你跟我讲说吃5到8克，上面写每日剂量1.5克，我说我们其实行内人都是觉得那个是每日最低剂量，就是说不到那个。量根本没有效的感觉，啊，那这个当归芍药散的话，是直接叫生源药行用生药去打粉比较有效，那是他们都会做嘛，对不对？只要说我要打当归芍药散，马上就打给你了。然后加几克比较好，这个生药打粉。哦， 生药打粉，你说吃吗？ 对，加进去。 我都是分开吃。 你分开吃怎么分？ 没有，就2-3克这样。 好吧，2到3克。 其实可能吃一到两次 就是小建中汤里面这个通血路，然后让这个绞痛的地方松开，然后当归芍药散把那边有一点塞的地方帮你勾一勾清一清。我跟你讲，我这时候真的忍不住想要为金方派打广告， 就是当你习惯了这种张仲景这种完全不要医术也会吃的这种基本盘的时候，你就会忽然回头一看，你的人生就会说四乌汤去死了。就是灌那么多都没什么了不得感觉，但是这个的话就是一点点就清清楚楚有吃有差。哎，请说。我喜欢另外加，因为科学中药浓缩啊，小中汤里面它原方原帖是煮好了要倒一碗麦芽糖进去的，那我们科学中药不可能有那么多麦芽糖，所以如果你要考究一点，如果你是中药界的美食家的话，吃科学中药就要再补一条瓢羹麦芽糖搅进去吃，但是呢像我们这种贫穷落魄之人就没有那么考究，直接就吃了啊，但是补比较好啊。什么什么叫饴糖淘宝？我们台湾才是麦芽糖做得很好的，你们大陆人每个人搬十公斤回去，这个什么淘宝啊？我们台湾饴糖做得非常好的，这是超级好的观光物产。 麦芽糖是假饼干那个麦芽糖，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调化在里面就可以了。 你吃小舅舅配那个饼干也是可以。对， 你配那个饼干吃小舅汤也是可以的。什么东西？你也这样子配那个饼干吗？可是，因为这位同学我有点认得，我有点问，就是可是当年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就是你的那个妇女方面的那些病，那时候是尹莹建议你吃小建中嘛？那可是你吃了之后。到现在也不是真的有好，但是你吃小建中汤的好感觉到底是如何？ 哦 哦，就小建中汤没事吃就是很好的补药，就是张仲景的那个方剂的版图里面有两个万能型的补药，就是什么人都能吃，什么人都能补的，一个是昨天有提到的鼠玉丸。一个是小建中汤，这个是几乎大部分的体质人都可以吃的补药，就是这两个方式没有那种什么我身上还有风邪所以我怕树到邪气不能吃补的问题，也没有那种什么我太虚虚不受补的问题，也没有说什么我阴虚火旺一补就上火的问题，所有的那个一般人说我不能吃补的那个问题这两个方都没有。那补什么？补身体，我这样说，小建中汤我们到时候教完桂枝汤会带到，因为它是桂枝汤的变化方。那鼠玉丸呢？鼠玉丸是哦，番薯的薯。我跟你讲，这个鼠玉哈是这样的，原始的版本叫做鼠玉，然后后来呢，到了唐朝啊，有一个什么什么。皇帝啊，好像是叫什么李鼠还李玉的，不，唐朝有一个皇帝叫李玉，然后呢就啪就改成，因为避皇帝的讳就叫鼠药，然后后来宋朝有一个什么皇帝叫赵鼠的，然后又不能用，所以今天就叫山药。哦，就山加了很多山药，山药很好，你知道山药这个药啊，说补啊补肾的话，山药是补肾经的药。然后呢，说补脾胃，它补脾胃；说润，它能润肺。可是呢，说又能润肺，对不对？又不会让肠胃湿，它反而能够干燥肠胃。你知道，就是多方面的好，而且它还能怎么样？驱风。你知道山药那个，你只要调理过山药，你就知道摸过之后全身发痒，会让你发痒的东西都有可能驱风。就是，所以那之后这些芋头就没有效了。那这个 会痒， 总之，那鼠玉丸的主症也是记一句话就好了，就是鼠玉丸的主症就是记两条，我不写了，你们写。一，三天两头就感冒，就是主症。就是不是他是哪一种感冒，而是这个人三天两头都在感冒，动不动就感冒，这是鼠玉丸的第一主症。第二个是虚到爆。虚到爆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是，就是你如果不是虚到爆，你不会感觉到鼠玉丸的神，就是如果就是你要那种啊，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厕所都要这样子，觉得，哎呦，就是，对，这一种的吃鼠玉丸就是，哦，三个月脱胎换骨， 但是你现在已经脱胎换骨了，所以没有效。因为那个鼠疫丸治疗那种病哦，就是它的历代的医案，你翻开来看，你看到的医案就觉得很想笑。就是在金庸的那个《笑傲江湖》小说里面，有一对什么黄河老祖，那这个老有一个叫祖千秋，一个叫老不死，啊不老头子，老头子有一个心爱的女儿叫老不死。为什么叫老不死呢？因为他女儿一天到晚要死，就是身体太虚弱了，所以他给他买了各种补药，什么什么百年千年人参啊，给他补都不行，然后都到最后做了一个什么大补丸，被令狐冲吃掉了，他还要把令狐冲的血割出来喂他女儿吃，对不对？就是说，但是那种虚到爆的人，就是那种什么千年人参、万年人参都补不了的人，就是你搞那种超级名贵大补药都不行。那这个鼠疫丸就出现了性价比的奇迹，见证奇迹的时刻。一颗药没有几块钱，就是每天含三颗，三个月，那真是脱胎换骨。它是那种非常明显的为你的身体，台湾话说抓漏水怎么讲？俩捞，就是你三天两头在感冒，代表你身体是千疮百孔，缝隙很多。那你知道伤仲景的方里面补虚劳篇，鼠疫丸的反面叫做大黄蛰虫丸，就是有大黄又有四种虫、五种虫这样的。那这个这几种四个虫是干什么的？帮你挖洞，就是因为你有淤血，全身都塞住了，所以你虚。所以鼠疫丸跟大黄蛰虫丸照镜子非常好用。这个是全身都是洞，那个是全身都塞，啊、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正的对照。那这个鼠疫丸，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虚到像我刚刚讲的举步维艰型的。哎呦，这个药吃起来就是，啊，太美好了！赶快回来喊一颗。就是，因为不过是这样子，对不对？就当巧克力糖喝吃，而且价位呢，比那个 Godiva 的巧克力应该还便宜一点，对不对？就是因为你要，你知道，三个月要得到它那样子，从爬都爬不动，然后这样子变成可以起来行走路上。这样的疗效，如果你到一般的药局去抓药材，好像什么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你每天每天煮量一锅，三个月没有办法补到这样子每天三小颗的效果。就是抓漏水有抓漏水的法，就他用很多药，这药方都不要细讲，你只要记得他是用很多药引导那个补药去钻小洞，就让补药一定能够钻那个小洞补到位。所以主症是一天到晚就感冒，以及虚到爆，两者有其一就可以。 如果没有很虚常吃，会不会胃口大开变胖？ 哎，没有很虚常吃的是谁？有没有人来一个？ 小芳很瘦。 小芳不太胖，好像也没事。OK， 对对对，小芳有说，鼠疫丸如果一天吃超过三颗会怎么样啊？小芳说就饱啦。所以大概没事，就吃，这是很好的太空食量，当饭吃都可以的。 代餐， 然后代餐减肥用啊，怎么样？ 胃口会很好 啊， 饭量会增加， 饭量会增加，啊？会反而会减肥？ 有的人是都会越吃越饿， 有的人会越吃越饿，好吧？那 生病能吃吗？ 就是生病能吃。 生病的时候，如果他也在吃感冒的那个中药，所以也可以一起。 对，就是小建中汤跟鼠疫丸都是生病的时候能吃，而那个生病也包括感冒，就是几乎没有禁忌的补药，而且效率特别好。我跟你讲，我每次看到鼠疫丸就觉得好可爱，因为我知道我要得到这样的疗效，我如果要煮一铁十全大补汤要多大包药，你懂我那个意思？就是非常的不浪费药性。 老师，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子宫肌瘤，然后有个中医师跟他讲，他不能吃山药。 这个故事情节，因为我们礼拜二晚上班，你好久没来，前阵已经大幅讨论过了，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山药会雌，就会等同女性雌激素什么什么的说法，其实我们中医不知道，我只能说不讨论，我只能说，就是西医有很多说某个东西有某个成分会影响你什么东西。但是我们中医会认为一个东西太多成分了，所以你不知道哪个会怎么样，就是它有这个成分，通常也会有跟它相对应的其他成分，所以不知道。那现在回头来讲那个二头肩啊，记得它的，我就说一般性的肚子绞痛， 哎，如果是 MC 来的，小建中当当归小药散就很愉快，就用起来的药感就非常好。然后它就有更加严重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同样是厥阴病，对不对？这个大乌头尖的下面哈、啊，就有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跟乌头桂枝汤。其实哦，乌头桂枝汤应该是大乌头尖的升级版，就是它当大乌头尖还不够力的时候，再加桂枝汤冲着喝，然后让它走得透一点这种感觉。但是主要就是这个人痛的啊、哦，就是痛到那个真的是剧痛，就痛的在那边就是一，我说一头油汗这种讲法可能是在别的条文出现的，不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头油汗，然后呢痛到手脚冰冷。哎，记得哈、哦，如果你是月经痛，痛到手心发热的，就完全是另外一路。月经痛会痛到手心发烫的，那个是，就是唇，嘴唇的唇，唇干加手心热的，这是标准的温经汤症。用科学中药随便吃几克就很有效。记得温经汤症的非常重要的主症是唇干，不是口干哦，是嘴唇干裂，这样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中医张仲景的方很好玩的，主症只抓这一点，嘴唇干就可以吃温经汤，然后里面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管它。那这个是温经汤，是80%的更年期的发热都是一次就好了。哦，这是仙丹级的药。然后呢，如果没有唇干，只有手心热的，那还是回到小建中。但是呢，这种时候用煎剂比较有效，科学中药还不够滋补。那这个是以这个月经痛来讲，那如果月经痛是手脚冷，这都还没有到那个寒散等级啊，就是一般等级的，手脚冷加酸痛，酸痛是可有可无啊，手脚酸痛，然后呢脉很沉，那这个是少阴篇的附子汤，这个就是用附子好用的时候了。当然以后我们如果是在感冒的框架的话，其实附子汤症哦，会跟那个太阳病的麻黄汤症很像，就麻黄汤症是怕冷然后手脚酸痛，附子汤也是怕冷手脚酸痛，可是麻黄汤的脉是浮而紧，附子汤的脉是很沉，这样能明白吗？就是一个点不一样，方剂是天地之差的啊、哦。那么这是一般型月经痛，那至于说刚刚讲的反正痛就少药甘草下去也会比较不痛啊，这是基本盘，那根本不是在吃方子啊，是在吃单位药了。那至于说这个乌头系列中间夹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哦，那当归生姜羊肉汤它形容了一个画面，他说胁痛里急，其实这个里急啊、哦、有的时候是指说好像有大便的感觉，但是这边不要这样讲，就是小腹会纠结的感觉。但是胁痛里急就是觉得，哎，请问一下各位女性同胞，你们有月经痛或月经痛，觉得那个痛有扯到这边吗？有过吗？ 会想要上厕所。 会哈、哦，会想要上厕所。对对对，里急是会想要上厕所。那个，所以痛到会想要上厕所。那这个乌头系的药跟当归生姜羊肉汤的对比就是这样子哦，就是乌头系打厥阴，是打厥阴被风寒之气纠结。那这个病啊，厥阴经被风寒之气纠结，就是厥阴之阴实，所以用乌头那么凶狠的药去破阴实。那他这个乌头的做法啊，是买来乌头。其实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台湾买药，对不对？生源的乌头基本上是泡制过的，所以不会太毒。那乌头的做法就是，你拿蜂蜜去煮乌头，让乌头丢掉，用那个蜂蜜，蜂蜜可以解乌头毒。但是我们台湾一般超级市场200块一瓶的蜂蜜，你相信是真的吗？ 不相信，对不对？那你都不相信，你也不要相信乌头会相信，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用你可以信得过的蜂蜜，好不好？你自己要挑一下，啊，不要买到假货。那他说用蜂蜜煮，把蜂蜜煮成浓缩一倍，可是我觉得有难度，所以你蜂蜜放一碗，对不对？你再加一碗水，先调稀一倍，然后再小小把它烧回原来的量，然后乌头丢掉。那我们台湾乌头他们都泡水果都没关系。那我曾经在淘宝网上面买过，哦，那个不得了，差点就毒死了。那有大陆那个随便采的有点凶，所以但是乌头类的药，不管它有没有这样好好的煮，基本上喝下去都是会有中毒反应，就是会舌头根发麻，然后开始手脚麻木不能动，然后开始全身都不能动，然后觉得好像心跳要停了一样。所以你如果本来就有很烂的一个心脏病病史的话，这个药你先不要玩。但是你觉得你一下心脏就是长毛了，你可以玩玩看。那就是基本上我乌头中毒不会死人，但比较是正确的情况啊，如果是真的是吃错的话，但是有可能会全身麻，然后不太能动，然后觉得茫茫的，这样的反应是会有的，哦，所以先说，所以你如果第一次用乌头剂的话，你真的就是你自己试，或者是不要病人，对不对？都是小口吃一口，然后放个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没事，再小口吃一口。其实它的那个毒发时间平均是一个半小时，所以你最好吃了一点点之后，一个半小时以后感觉没事，再吃一点点。第一次这样玩，然后呢？等到这一家的乌头你用惯了，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了，你才能开始放胆用它哦。所以这是有毒药物，要非常小心。如果是本来心脏弱的人的话，一次吃错大家就可以往生了。那么，所以他就反正就是加水加蜂蜜一直煮啊，然后煮久一点就好啊。那这个破这个阴石，那个乌头就能够钻在厥阴经啊，把这个厥阴经的风气推出去之后，这个人才会真的能够松开来。那这个女人呐，头上出白汗的乌头尖症，这乌头尖的这个症，在男人身上是什么症头呢？就是梦遗不止，三天两头都在梦遗，他厥阴经有风，厥阴经有风邪在里面戳他，所以。大概是男人女人这样子的症状上的不同。那至于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哦，就是你觉得你的月经痛有牵扯到侧面的身体不舒服，并且甚至有时候就是月经痛的时候反而会痛到你会觉得好像有想大便的感觉，有大小便的感觉，如果有牵扯到这感觉，代表你的厥阴经是什么？太虚了，就是这块的能量太不够了。所以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一个很好的药啊，就是你就照这个比例就直接煮了，就日常生活就多喝，尤其是冬天多喝。那这个厥阴经的能量一旦能够补齐起来的话啊，基本上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这样搞一年之后，你从前有的容易发作的各种阴道感染这一年都没了，这是很可以期待的。然后原来呢搞来搞去都怀不上小孩的，今年怀孕之类的，就是这些好转景象都很容易看到。那所以如果你的妇女病的那个痛感牵扯到，有可能牵扯到旁边，可能牵扯到大小便想要上厕所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就记得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当然，你用完大乌头煎之后，也要用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后续方。来把它补强起来。而且当归生姜羊肉听起来，它有加味哦，就是说如果你那个寒多者可以生姜再加多哦，然后痛很多而呕吐的话加橘皮，这个橘皮不用到药局买陈皮，就新鲜的绿橘子皮直接剥下往里面丢就好，然后呢再加白竹啊，加白竹的话通带脉嘛，然后总之就是日常生活就可以喝这个汤，哦，那这个年头可以用到这个汤的人口数是非常多的，所以，对，我们这个课原来是要从太阳篇桂枝汤教起，这样子慢慢教到厥阴，就我们现在是倒着玩，从厥阴篇最后一条反着推回去，就是这个是什么世界啊？就是也蛮好的，因为你知道讲这些厥阴方，同学，我看女同学的表情应该听得还觉得，可能用得到，对不对？ 你知道最怕就是老师讲了半天都觉得是讲外星人的病吗？就是就好像没什么人会得的。那这个的话就是日常生活的确的确常遇到的，那我觉得日常生活常遇到的东西优先处理也是不错的。好，那好，我们又到下课时间，我们再下课一下回来啊。 对不起啊，小吴兄，那边被沦陷的都不能走了、啊。